你好，我是王征。专栏到今天就真的要结束了。在写这篇结束语的时候，我的心情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既有一点如释重负，还有一点舍不得。如释重负呢，是因为我对自己专栏的整体质量非常的满意；不舍呢，是因为我还想分享更多压箱底的内容给你。专栏是在2018年9月发布的，在发布后的两三天时间里，就有2万多人订阅，同时也引来了很多的争议。有人说我就是随便拿一个目录就来割韭菜，有人说数据结构和算法的书籍那么多，国外还有很多的动画和视频教程，为什么要来学我的专栏呢？这些质疑我都非常的理解，毕竟大部分基础学科的教材确实是国外的更加全面。那实际上在专栏构思的初期，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毫不夸张的讲，我几乎读过市面上所有有关数据结构和算法的书籍，所以呢，我也深知市面上数据结构和算法书籍所存在的问题。尽管有很多书籍讲得通俗易懂，也有很多书籍全面并且经典，但是大部分都偏理论，书中的例子呢，也大多脱离真实的软件开发。这些书籍毫无疑问是有用的，但是看完书之后，很多人只是死记硬背了一些知识点而已。这样填鸭式的学习对于锻炼思维、开拓眼界并没有太多的用处，而且从基础理论到应用实践有一个非常大的鸿沟是要跨越的，这是大学教育的普遍不足之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大学里面学过的很多知识其实都没有太大的用处。我本人呢，是一个追求完美、追求极致的人，凡事都想做到最好，都想争第一，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也不允许自己写一个太普通烂大街的专栏。那个时候我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 flag， 我一定要写一个跟所有国内外经典书籍都不一样的专栏，写出一个可以长期影响一些人的专栏。所以呢，在这个专栏写作的过程当中，我力争并非只是单纯的把某一个知识点讲清楚，而是结合自己的理论、实践和经验来讲解。我写每一篇文章的时候，几乎都是从由来讲起，做到让你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并且呢，还列举了大量的实际软件开发当中的场景，给你展示如何利用数据结构和算法解决真实的问题。除此之外呢，课后思考题我也并没有拿一些现成的 Lead Code 的题目来应付，题目都是我精心设计、贴合具体实践、非常考验逻辑思维的问题。毫不夸张的讲，只把这些课后思考题做一个解答，就可以写成一个有价值、有干货的专栏。专栏到今天就要结束了，尽管有一些内容稍有瑕疵，但是我觉得我实现了最初给自己立下的 flag。那你又学得怎么样呢？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接触数据结构和算法，只是跟着学一遍，你可能不会完全理解所有的内容。关于这个专栏呢，我也从来不想标榜我的专栏是易懂到地铁里听听就可以的，因为你要知道，没有难度的学习也就没有收获。所以对于所有的初学者，你想要真的拿下数据结构和算法，时间允许的话，建议你再二刷三刷。如果你是有一定基础的小伙伴，希望你能够真的做到学以致用，在开发项目、阅读开源代码、理解中间件架构设计方面，多结合数据结构和算法，从本质上理解原理，掌握创新的源头。如果你是数据结构和算法高手，那我的专栏应该也不会让你失望吧。我个人觉得专栏里面还是有很多可以给你惊喜的地方，对你来说，哪怕只学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接触过的知识点，我觉得其实就已经很值得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数据结构和算法的学习我暂时只能陪你到这儿了。感谢你订阅我的专栏，感谢这五个月的同行，真心希望我的专栏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我知道很多小伙伴都是潜水党，喜欢默默的学习，在专栏要结束的今天，我希望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希望听听你学习这个专栏的感受和收获。最后再次感谢。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